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把舍的风 Oh

发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情哟。

你深情的爱，

乾坤之作，举太阳升空，将穷乡美酒。是岁月，一起醉饮，生是岁月，一起醉饮，生是岁月。 去唱。